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听着傅妈的声音，同学们赶紧登录到在线直播间聊天室哈。我们每周呢上新词，每周呢学习一个新的前缀。好，来看看今天国庆假期以后，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新词呢？今天有没有一些新鲜的感觉呢？这个前缀啊就是以 R 开头的啊 ,RE, 它的读音呢可以是 RE, 也可以是 RE, 都行啊，有可以接在名词的前面做名词前缀，也可以接在动词的前面做动词的前缀了。 没错，而且呢这个小前缀啊在我们的英语单词当中啊，哎呀经常出现、 哦、 是一个网红级的前缀。 哦，网红级的高频前缀。 对， 是不是？ 没错。 大家现在哈、啊、还是老规矩，我们先来想一想有哪些单词啊你现在脑海当中马上过一下。 嗯。 是以 RE 开头的单词呢？ 我相信啊如果您特别关注经济的话啊，在头两年您经常会看那个词叫做 recession。 是不是那个大萧条？ 对，那个经济的下滑呀衰退呀。 哦，您这一上来来个词儿还挺难的、 嗯、啊，有点专业， 可能不是每个同学都知道了。 嗯， 我们来看这个词 reduce， 这是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 reduce。 哎，还真是 减少， 减少 是 RE 开头的。 嗯，没错。 您来一个。 我来一个，那就来一个 recall 啊，这个词儿表示的是追思回忆。 哦，这个词儿也不错哈。 嗯， 好，还有很多呀，你比如说像什么react， 大家知道吧、 嗯、 哈 ,react, react, 就是我们的一种什么反应。 对，还有比如说 repeat, 啊咱们老师经常跟大家说多读几遍 ,repeat it, 啊 ,repeat after me, 哎对没错没错。 跟着我多读几遍、 follow me, 多读几遍啊。 是、嗯、好了，我们看直播间当中已经有一些反馈了哈，同学们都能想到什么样的词呢？当然厉害的已经把 recession 给拼出来了。有人说了 reprove, improve, reprove, 对了这个词 repeat, record, recovery, report, recall,、 嗯、 是不是挺多的？ 对， 绝对是个网红级别的词。 没错 啊，就像现在我们的叮咚咚咚富妈一样，大半夜不睡觉、 哎、 大半夜都不睡觉、嗯、排在街上还在拍视频呢、 啊、用生命在给大家讲英语是吧？ 用生命在给大家讲英语，就这种精神啊我是特别佩服。 嗯， 我怎么就不行呢？ 是因为 就富妈厉害。 我无言以对。 深夜不归 是吧？这不放假过节呢吗？给大家乐呵乐呵。 平时他也会这样的。富妈现在就立志要当网红了哈、 嗯、看我表现啊。 Remember, 嗯 yeah, 对对对 ,return, 哎 ,return, recorder, 嗯 啊。 所以您看这些单词啊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总结一下前面的这个 RE 前缀它到底做什么意思。 您别说这个前缀啊 它意思还真不少。 嗯， 我们呢分两节课给大家介绍它的三种意思。 好， 今天我们大概能介绍前两种。 嗯， 然后下一节课呢我们再介绍第二种和第三种。 明白了，所以呢这个 RE 还挺厉害的啊，网红级还有点难，词儿比较多，咱们分两次给您讲完。 第一大含义 RE，它表示的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一种往回向后这种感觉。 往回， 嗯， 向后， 嗯， 哎呀，就有一点什么时间上的往回， 对， 空间上的往回。 没错，我们总说哈，一个人呐，学习的过程当中叫做温故而 知新， 所以您必须得把以前学过的复习复习，哎，往回看一看啊，发现哪儿需要再补一补，夯实夯实，把它砸瓷实了再往前走。 哦，这个往回呀、啊，这个过程啊、 嗯， 往回看这个过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了。您看哈， 嗯。 有的时候呢，哎呀，时不常的能够想起以前的好朋友。 对，没错， 以前好久不联系的亲人，大家看看啊，比如说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做梦梦到以前的， 嗯， 有没有 一个亲人， 哎，一个亲人啊、 嗯、 或者是你的一个熟悉的朋友啊，有没有，哎呦，这两天突然联系了， 哎呀，我这两天就跟晶晶联系来了，你看今儿都见面了 就是这种啊，就是咱们就是关系上的一种熟识、 嗯、 是吧， 嗯， 咱要想起以前的一些东西，或者哟，你突然想起来你以前读初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了， 哎，还真是 小时候儿时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从时间轴上他往回看， 对 啊，头不是放前，他是往回看， 往回转 啊，往回转、嗯， 所以呢这个 RE 啊你就记住了，首先表示的就是往回，其实今天教您这词根前缀哈，想和您说咱以前的这些 PK 台的节目也得多听听，复习复习， 哎，对了、 嗯、 温故而知新啊，这个就是故的意思， 嗯， 你一个人啊你回头看是不是， 对 啊，然后呢你那个向后，后其实也是回的意思嘛， 对， 它的反义词是前啊、 嗯、 是不是， 嗯所以就往回看，往后面看，那就是回忆回忆，把以前的一些事情再把它想出来嘛。 哦，就是说今天啊我们大家要集体的陷入一种回忆当中，咱怀怀旧，咱念念旧，想一想那些遥远的事情、 嗯、 遥远的记忆。 行，今天啊就把我跟晶晶老师啊这几十年的这个回忆给您叨叨叨了啊， 恩恩怨怨什么几十年，还认识几天呢、 啊、我的天， 我认识，我跟你熟吗， 你塑料姐妹花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熟啊，不是，我认识你吗 你开心就好 恩恩怨怨、 嗯、 就是往回看， 恩怨情仇啊。 好，哎呦，你看一看看、 啊、 看，有人说了，我梦见了，我做梦梦见好几个， 哎呦， 你看是不是、 嗯、 有人说了，我最近做梦啊梦到小时候了， 嗯， 你看大家还在乐此不疲的刷屏 research rely revision review rehearsal，太多了， 嗯、 啊，不错， 没错。你想那个 rehearsal 啊，表示排练嘛，对不对哈、啊？其实它也是看看刚才排的怎么样吧，再重新排一排、 哎、 啊。 哎，回头看看刚才排的好不好，咱再来排一遍、啊、 对，没错。 所以今天就重磅介绍第一个单词，一说到这个词，你肯定忘不了了。 嗯， 就叫做 recall。 对了 ，recall 这个词呢，大家可以发现哈，里面有一个单词你也很认识，就是 c a l l call。 call， 嗯， 既是叫唤、喊， 对， 啊、呼唤，也是打电话的意思、 嗯。对，那我们回头再来看前面哈 ，re 刚才已经讲了，表示回的意思，言外之意就是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您是说这个 call 有想起的意思？ 对，你想打电话，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想你了呗，所以给你打电话呀。 哦，我就想你了，我叫你一声。 对，没错， 就想起来什么东西， 想起来了。 Call. 所以这个 recall， 哎，那就是想起来了以前发生的事情。 哦，就是像后面之前的事儿，我给想起来了。 对， 哎呀，这不就是咱们汉语中所说的？ 嗯，温故知新， 回忆。 哦，回忆，怀旧， 怀旧， 怀旧， 哎，回忆。 嗯，对，现在咱不都说吗，这个80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怀旧，就是一个 recall、 嗯、 对吧，你看好多那个餐厅都是以前咱玩过的一些玩具，哎，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什么的。 对，富妈这两天想起来了 啊、 嗯、小学时候的女朋友， 哎呦， 就幼儿园时候 啊，幼儿园时候了，你要没说娘胎里的时候了、 不是幼儿园时候、啊、那个对方还好吗、 对方 还行， 这段咱能掐了吗？ 就是想起来了，别不好意思，就想起来了。 我想很多人，哎呀，想以前的呀，想以前的，想以前的，我都盼着大家都好。 嗯，对，就这个心态特别好。 嗯嗯， 就是以前就算是没有什么成，是吧？也得盼人家点好。 不是，以前就没啥。 还是有的。 好，咱们继续吧。 这个词儿啊，就是富妈陷入了这个深深的回忆当中。 哎呀，真是 常常就想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一段爱恨情仇。 几十年前就爱恨情仇，我这心也够大的啊。 爱恨是哈 啊， 回忆， 对， 就这个词。 那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还以前想一个词叫做 remember 啊，那个词表示记下来什么事情。 哎，有一个意思， 对吧？好，咱们看看它的英文解释啊。 这不就记起来了吗？ 对， 记住了吗？就不忘了这种事情。来，我们的动词形式 recall 就是表示remember something， 就是记起来了什么事情。 他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He could not recall his name. She could not recall his name. 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 recall 它的后面接的是一个something， 所以一定记住它是一个及物动词。为啥要讲这个呢？因为它虽然和 remember 啊，它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 remember 的后面接的是 to do 或者是 doing 结构。 是， 但这个 recall 一定记住它后面啊，通常要接的是 something 这样一个结构。 记得住某人的名字，记不住某人的名字。couldn't recall his name， 那就是记不住他的名字了。 驸马幼儿园是暗恋的女孩，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 She couldn't recall his name， 记不起来了。说记不起名字的时候，我们以后不用再用 remember， 可以用 recall 来替代。 给我的感觉哈，这个 recall 似乎是一种更久一些更远一点的感觉。是一种追思，一种回忆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驸马住在五环以外。If I recall correctly， recall correctly 啊，记住的，记对了的， 哎，记正确的，记住的。If I recall correctly， 好，就这么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哎，都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例句啊非常地道，它用了一个反义法。你看，中文是如果我没记错，但是英文呢是 If I recall correctly， 如果我记对了。 哎，这个表达特好，特地道。 好，驸马的初恋来找他了吧哈。然后呢，驸马说，哎呦，我记不起来以前见过他了。I cannot recall meeting her before。 I can't recall meeting her befor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recall 它的后面也是可以接上 doing 这个结构的。 对， recall doing something 就是想起来呀，做过某事了。 对，没错。 你们现在还能不能记得自己幼儿园时候同学的名字，哪怕一个，或者是老师的名字？ 哎呀， 是不是不太容易能记住？ 还真是不太容易记住。但是您发现没有哈，这种理性的记名字我们可能忘掉了，但是那个大家的那个面孔，那个个性， 脸， 那个脸，我们是能记住的。 能记住。 好， 就是 recall 这个词哈，是不是涉及到很多， 还真是 头脑当中能提取出来的都是以前的哈。记，就是以前的经历过的事情。 对，没错。 好，这个就说我记不住了。 I can't recall meeting her before。 哎呀，我想不起来以前见没见过她呀。 那你驸马，你到底能记起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打我。 又从小就是一个受气包。 气管炎，受气包。哎，太早了。 说多了点哈。 说多了。 别暴露太多啊，驸马。 Overdone。 家庭地位不保啊。 已经没地位了。何出此言？ 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吗？ 有限，谢谢金老师给我面子。 面子还是要的。 好嘞， 别透露太多。家里的事儿哈。 那朋友们，刚才呢给您讲的 recall 啊，这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呢接 something 或者是接 doing， 就是不要想到用成 remember to do 这个结构，对不对？ Can you recall exactly what happened? 你能确切的记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问别人说，记不记得啊，你还记不记得失忆了吧。Can you recall exactly what happened? 为什么讲这个句子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something 或者呢是 doing 结构，这个呢是由特殊疑问词 what 所引导的一个小句子。 哎，好，由这个 recall 呢就是表示回忆吧， 表示回忆。 哎，大量的能记起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名词形式，读成 recall。 好， recall recall， 这就是指什么呀？咱的那个记忆力。 明白了。 说富妈有惊人的记忆力 啊， 富妈 has amazing powers of recall 啊 ，amazing powers 啊，就是一种惊人的能力，什么的能力呢 ？Of recall 这种惊人的记忆的能力。 谁以前 啊 说过他不好的？那小伙伴们 都 记着呢。对， 谁对我好？我看跟您说吧，一个都没记住。 对，就是你看看， 你看 那没呀，说过他一句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哎，门清。 睚眦必报 Amazing powers of recall Amazing powers of recall、 嗯、 惊人的记忆力是吧、啊、他记得所有的细节 啊 To have total recall 哎呦 total 表示的意思就是所有的 嗯， 是吧 recall 呢就是记忆力 对就是意思是To be able to remember all the details of something 啊，把所有的细节全都记得牢牢的 啊，记得牢牢的， 明白了， 记忆力好。 嗯，哎，我觉得这个表达真挺地道的哈 ，total recall 就所有的细节，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在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你把笔记都记好，所有的细节，这个 total recall 全都给它写下来了。 哎， 嗯， 其实呢，咱们学英语啊。记单词的能力它也是一种什么记忆力 还真是 如果你记忆力好 嗯 嗯，可能对你的学习更有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一种天赋还有比如说那个模仿能力 哎， 记忆能力 当然记忆能力我觉得挺重要的、 哎、特重要 就你记单词你不得记呀 可不 你考试你不得背呀 对呀、啊、 是吧 你记个语法呀句型啥的你都得弄啊 对呀、啊、 嗯， 还是该记的时候还得记 所以有的人呢你知道吗田老师他有那种快速的记忆的能力 快速记忆 啊！刚才咱们讲了哈、啊，记忆的能力就叫做 recall， 对不对？ 嗯， 那种快速的立即的那词儿怎么说 ？Instant。 所以我们说的快速记忆的能力就叫做 the instant recall。 哎，那方便面就是那个快速速食面，嗯、就是 instant noodles。 那要是电子词典呢？ 那 instant dictionary。 那要是速溶咖啡呢？ 那就是 instant coffee。 所以这 instant 这词儿特好使。 instant。 没错。 喜欢就记下来。 嗯。 好了，就是这第一个词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嗯。 以后要回忆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这个词哦。 别忘了我们哦。 别忘了 recall。recall。 对。 recall。80岁的时候、 嗯、 想起来你曾经听过英语 PK 台。 嗯，而且80岁的时候还在听， 那都成啥样了？哎，那也没准哈，说明我们后继有人。 那可不吗？ 很好， 很好啊！说不定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后人啊，就是咱们 PK 台现在的您正 同学们 呢。 哎，没错，咱们自己培养人才， 可不吗？ 接上我们的班哈， 太好了 哈！所以我们的风格是吧？ 嗯， 千万不要模仿啊。 对对对 要自成一派 自成一派、嗯、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 嗯、 就是刚才富妈所说的那个什么经济相关的词叫做 recession recession 那朋友们您注意了啊这词儿虽然难但是特好记其中有一个词根就是 CESS 这个词根呢表示的是走路的走 走路的走 对 要动脚要动腿 没错以前咱学过好多走 IT 啊 CED CIS 今儿您看了一个叫做 CESS 后面呢是 ION 老朋友了名词后缀 啊，表示我是个名词注明我的身份 是前面是 RE 您看看往哪儿走啊 往回走啊 对咱们总说哈、啊，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您看看这往回走了这不就是退步吗 它就是表达一种退步、退行以及衰退。 嗯、recession 啊，在经济学的术语当中，就是我们说的衰退。 衰退， 嗯， 经济的倒退、下行。 没错，就这意思。 recession。 recession 这个词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 CESS。 嗯， 因为好多词儿它都有 cess。